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2集，出嫁。一，正月初八，黄历是个难得的黄道吉日，立婚丧嫁娶，立远行。天方亮，沈庙就被惊蛰和谷雨唤醒，要为他梳妆打扮了。原本沈庙以为前一夜无论如何他都是睡不着的，谁知道真的那一日来临，他却睡得格外香甜，倒是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孩童时光。因着睡得好，脸蛋看上去越发水灵，气色也挺好。白露和霜降给沈庙拿了一些精致的糕点，糕点都做得小小的。白露说道， 姑娘先吃点垫垫肚子，金哥家里繁琐，途中可不能饿着了。 说着又端起一碗小小的粥道， 那、这是夫人一早起来亲自给姑娘熬的冬粥，喝了吉祥如意了。 沈庙就端起碗来慢慢地喝起来，心中却不免有些感慨的。前生她嫁给傅修仪是和家人赌气哭闹，逼得沈信最后没有法子才只得答应。可是这一门亲事到底是看热闹的多，祝福的少。罗雪燕那个时候被她都气病了，勉强撑着来做完整个嫁礼，哪里还有心思熬什么粥呢？不像现在府里上上下下都一派欢喜，尽心尽力地为他忙碌。沈庙自己都恍惚觉得这门亲事似乎是极好的。将将吃完，罗雪燕就进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女子。这女子看上去容貌并不十分出众，却让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身上。穿戴也是极为讲究，让人一看便记在心底。 这是定金里的梅娘子， 罗雪燕笑道， 金哥儿特意来为你做喜娘的。 沈庙微微有些诧异，梅娘子是定金城里一个十分有名的人，她出自官家，却自小就不顾家中反对开始经商，而做的生意正是胭脂水粉、衣裳首饰。定金城里长养着无数娇娇女儿，官家的千金不缺银子，只要能够满足他们的爱美之心。而梅娘子的衣裳首饰、胭脂水粉恰恰又是最好的，独一无二的。梅娘子虽是经商，却没有人会小瞧她。而梅娘子最出众的手艺却是给人上妆打扮。曾经名起有位王爷娶妃，那妃子曾与梅娘子有些交情，因此就由梅娘子做了她的喜娘。于是后来就有人说，那王妃的新娘模样大约是明齐开国以来最美的。可是梅娘子做对方的喜娘，不过是因为对方与她有过交情，而旁人就没有那么多好运了。这么多年梅娘子还从来没有当过旁人的喜娘。沈庙心中诧异，笑着说道，没想到梅娘子愿意赏脸。梅娘子含笑道， 哎，王妃可别这么说，奴家一见王妃便觉得甚是投缘，想过来讨个彩头才舔着脸过来的，王妃不嫌弃奴家的手艺，奴家就心满意足了。 这些商人自来嘴巴就厉害的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沈庙自然不相信什么投缘之词，想着莫不是沈信给这个梅娘子出了大价钱。可转念一想，梅娘子似乎并不缺银子，就连做生意都只凭心情，又哪里会在乎这些身外之物的好处呢？正想着，梅娘子却已经上前来笑着说道， 王妃，这新娘子的行头可是复杂得很，劳烦先将嫁衣换上，奴家才好为您添妆呢。 罗雪燕就连忙催促着沈庙过去换好衣裳，脚面盘头 换首饰，一层层的铺脂粉。梅娘子一边给沈庙梳妆，一边笑着说道： 奴家这些年也瞧过不少姑娘呢，官家千金小姐也都问奴家买过首饰脂粉的，定睛的小姐们奴家都见过，竟无一人比得上王妃的气度。 她笑了笑，又对罗雪燕说道： 夫人别怪奴家多嘴，王妃瞧着和夫人不大像，夫人爽朗率真，王妃却雍容华贵，便是宫里的贵人们也都逊色几分。 听人夸奖自己女儿，罗雪燕自然是高兴的，不过都说到宫里去了，罗雪燕谦虚道： 哪里就有那样好呢，只是娇娇自来沉稳，是比她爹长进多了。 哎呦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 梅娘子给沈庙描眉说道： 有的人虽然身份高贵，可是骨子里却没有那个重量，不过是端着架子，衣裳一脱，首饰一扔，那就和平头百姓没什么两样。有的人却不同，便是布衣金钗什么都没有，往那儿一坐，还就是高高在上。我观王妃呀，就是后者，瞧着是大富大贵的命来。不过今儿夫人也放心，定然不会布衣金钗的。这么好的嫁衣，这么好的首饰，我梅娘子若是不给王妃化好妆，就是砸自个儿招牌，总是要让王妃成为定睛头一份。 沈庙一边任由梅娘子摆弄，一边听梅娘子说话，想着这梅娘子似乎还挺会观人之术的，不觉有趣，便细细地听着他们交谈。这新娘的妆容足足化了半个时辰，便是看着轻薄的脂粉，也是拿羊毛做成的小笔刷头细细扫了，胭脂也是最自然的，眉如新月，唇如花瓣，最让人觉得好看的还是眼睛了。沈庙的眼睛本就长得清澈分明，瞧着会有一种初生小鹿般的纯粹，而今日梅娘子却为她轻轻勾了眼尾，还是一样的纯净，却平白多了几分雍容，倒是很有些母仪天下的感觉。罗雪燕被自己突然跳出来的这个念头惊了一惊，梅娘子笑道： 眼下这会儿就没什么事了，过会儿子天庄的人就来了，夫人先在这里陪陪王妃，奴家去寻点香叶过来，要做新鲜的香叶给王妃佩戴在身上的。 罗雪燕应了。沈庙坐在桌前，罗雪燕看着镜中千娇百媚的女儿，又是高兴又是舍不得，只是牢牢地握住沈庙的手说道： 娇娇啊，今儿你就要嫁人了，娘有几句话要与你说。 娘说，我听着。 女儿成家的时候，做母亲的都要交代几句话的，不过当初娘嫁给你爹时，你外祖母已经过世了，娘只有兄弟没有姐妹，几个嫂嫂又年轻，所以啊，没有人跟娘说这些话。 罗雪燕有些唏嘘。 所以这些话都是娘自己摸索出来的，也不知对不对，不过还是与你说一说。夫妻相处之道，贵在一个坦诚。我和你爹这么多年，对彼此从来没有什么秘密，如果发现对方有秘密，不要心急的追问，要等一等，耐心些，他会说与你听。 罗雪燕慈爱地拍了拍沈庙的手。 娘知道你的性子稳，这是好事，不容易被外物影响，可感情一事不是一个忍字就能解决的，你若是喜欢他，会在乎他的一举一动，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自己的心做事，就不会这么稳了。坦率些，直接些，不要觉得害羞，也不要害怕，那是你的丈夫，是你要共度一生的人。 罗雪燕顿了顿，又道： 静心和我保证过，有了你之后，不会再有别的小妾通房。说实话，我并不信任他，身为皇室 后院中怎么会只有一个女人？只是如今事已至此，也只得走一步算一步。 沈妙垂眸，又听罗雪燕说道： 可是我们沈家的女儿绝不会委曲求全，若是你的丈夫他的后院里有了别的女人，你可以嫉妒，可以吃醋，可以与他大吵大闹，说什么贤妇大度全是狗屁，那不过是世人约束女子的不公平的交易罢了。如果有那一日，你就不必在心里将他当做你的丈夫了，管不了别人的心，总能管住自己的。其他的，你若是想要和离，爹娘也会帮你。 沈妙先是惊讶地看着罗雪燕，随即心中又失笑起来。是了，罗家没有通房小妾，罗雪燕从小居住的环境就让她认定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罗雪燕的这番话听在别人耳中，只怕要惊世骇俗了，沈妙却觉得十分温暖。罗雪燕总考虑的是她的感受，不会让她委屈，至于旁人如何，与他何干呢？再想想傅修仪的生母董淑妃，每每要求他这个，要求他那个，要求他贤良大度，在刚成亲不久就主动给傅修仪招罗侧妃，实在是对比鲜明了。罗雪燕从袖子中突然又掏出一本小册子，说道： 娇娇，这个你且收好，等嫁礼完成之后，寻个空闲的功夫将它看完。 沈妙还有些奇怪，顺手接过来，随口问道：这是什么？罗雪燕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道： 你需要明白的东西。 见沈妙做事要打开，又连忙一把按住沈妙的手，说道： 现在先别看，晚点你一个人的时候再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